即是等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氏三百寿，江沙，代籍白沙北寿，上阵归日本，子气，相国水温足，来兔食梦惊，菩提沧海烟，可惜花酒倾，醉月同仙子。何能听分音？醉怜直灯呀，文理暗当明。文笔，收立微博的录音都是公正收改。